中享受这种就足够了，你这一天的行程。 对，我觉得就是先以吃为主的话，然后剩下的时间可以去逛一逛什么的，这样会比较闲适。 是， 那你这次去了哪些地方呢？ 就景点这些，因为我这好几次嘛，他这个景点什么李叔同故居啊，然后梁思成故居啊，还有什么就是天津惨案的这个教堂遗址啊， 是教堂那块 也都去了，对，然后还有那个天津的那个古文化步行街，然后还有意大利风情街，还有英国租界区，这些我都去过。 哇，其实我之前去的时候，像这个什么五大道啊，包括意式风情区，我觉得意式风情区那个是真的让我觉得，然后我就说哎呀，本来赶着要回北京，结果一去那我说啊，能不能把票改了，真的是特别美，就那种感觉，晚上灯火辉煌的，你完全想不到它是在天津。 是因为我正好上次去正好赶到世界杯期间嘛，然后意大利风情街那块所有的店和酒吧全部都给你弄成就是那种看球的那种那种氛围了，所以特别的热闹。 太棒了，你有没有进去感受一下某一家酒吧的氛围？ 我没有感受某一家酒吧，但我感受了一家就是西餐厅的那种氛围。坦白说意大利就不坦白说天津那边的西餐是不如北京这边的档次的，但当然它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可能人均也就个100来块钱，所以它那个氛围还是挺热闹的，就大家在那儿喝喝饮料啊，然后吃一吃它的那个什么意式拌意面呀，然后这些，然后看看那个球的那个比赛，挺热闹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爽的一件事。天津就是它是整体消费其实跟北京比的话肯定要低。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咱们从北京过去又方便，然后过个周末会觉得哇，那才是真的放松。 是是是， 因为你如果要是说把节奏放缓了之后，你整个人才会觉得哎，有时间去欣赏一些其他的东西。对，其实天津它是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些意式风情街，然后美食，还有就是跟历史文化有关的一些东西。 对对，你说那个五大道就是我说的那个英国租界区，因为它那边不都是英国的那种租界的建筑吗？ 对啊， 但是它其实不是，它有一个官方名字叫五大道 吗？是， 那块我也觉得特别美。其实你就我去的时候正好有一天赶上下雨了，就最近这次去上个月，就你下午的时候那街上没有人，你自己就那个小雨，然后也不用撑伞，走在那儿特别的安静，而且特别的像就是那种国外的那种那个时候 感觉。 你走在那边，当时我不记得印象特别清楚，那边就下着稀稀拉拉的小雨，然后路边就是当时的那个英国银行的旧址，它那个地方先是空出来的，很大的那个石柱，然后就放在那边，然后还有人在那附近拍婚纱照。我觉得特别美。 还真是，就是雨中的这种五大道，然后因为它本身就是国外的那种欧式建筑，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附近还有很多好的酒店嘛。 那这次哎，对，说到酒店，那住是住在哪儿呢？ 我这几次住的酒店都是那种特别好的酒店，因为一个是就是那种 地理位置， 对对对对对， 优越。 一个是靠有一个是靠近，第一次去是靠近景区，第二次就住在五大道里面了。但是这两个酒店我后来查了一下，都不是让我很满意。就主要是说因为他酒店好酒店千篇一律嘛。后来我发现天津有一个酒店是孙中山曾经住过的。对，那个酒店到现在还把孙中山当时住的房间也留下来了，包括梁思彤也在那个地方住过。所以那个酒店我非常 下次可以去住那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什么酒店还记得吗？ 就这个酒店它是叫利顺德酒店。 利顺德酒店。 对对，利顺德酒店。它至今它这个酒店都维持在就是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建筑，包括那个时候的那种就是风气，还有它那个时候的那种制服什么的全部都保留得很好。而且它这个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古建筑，因为你想想它那个时候孙中山住过的嘛，它那个酒店没有大修过，就是依然维持着那个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样子。 哎，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民国时期的酒店，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话，尤其喜欢民国风的， 对对 对, 对, 对， 一定会哇就住那儿不想出来。 对，酒店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建筑嘛，然后它就在五大道上，它对面就是丽思卡尔顿。然后它的对面，它的一边是丽思卡尔顿，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天津的一个文化公园。然后白天的时候会有老人在那儿就是拉二胡啊，然后唱京剧啊，这些都有。所以它就是这种就特别接地气。然后它这个价格呢，如果不是假日去的话，价格是非常实惠的。当然你不要住总统住的那个总统套房嘛，那个是很贵嘛，对不对？但是你要住普通的房间的话，你想想，那毕竟也是当时的文人居士经常去的地方，还是能感受到那种文化氛围的。

我觉得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接地气儿的地方， 对， 人气比较旺，然后因为建筑不一样，虽然说卖的东西可能是大同小异，每一个景区都有，但是每一个景区的风格是不同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你逛王府井的时候，那它也是商业街，但是每一个来北京的人他可能都会去王府井。 王府井步行街 嗯， 和这个南锣鼓巷， 对， 还有这个天津的古文化一条街、嗯、我觉得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三个地方。虽然你知道包括四川的什么锦里啊，它、 嗯、 都是这种专门针对游客，还有什么宽窄巷子啊，它都是专门针对游客的这样的一条就是商业街。 嗯， 但是他们的这种包括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它包括从这个建筑的风格、嗯、包括这种文化氛围的塑造，你能明显感觉到它是不同城市的。你像天津呢、 嗯、 它就很有天津的这个烙印、 嗯、 虽然我讲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 嗯、那就是不同。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什么宽窄巷子，它比如说那种砖木的那种南方的那种建筑风格、 嗯、 然后南锣鼓巷呢又是这种小胡同的这种风格、 嗯、 然后天津的古文化一条街呢它就比较大气比较正，然后又是木质结构为主的，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符号， 是， 然后这个城市整个的环境啊人文啊还有它的历史就造就了它这个城市的个性。 对，所以你看它，你整个用一天的时间、 嗯、 你早晨去李叔同故居看一看、 嗯、 然后顺便到那个天津那个惨案遗址的那个教堂去看一看、 嗯、 然后下午去这个古文化一条街这块逛一 逛一逛 买一买，然后晚上坐一个船游一游河，然后到那个摩天轮那儿，对对对，转一转、哦、你这一天不又过去了吗？ 哎，还真是啊！我觉得这一天如果要是说大家觉得哎不想那么累的话，可能你这些都转不完。 对，这还是只是集中在这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哦、你像它除了李叔同故居， 嗯、 然后我专门去看过几个故居嘛， 嗯、 还有梁思成故居。 哎，梁思成故居。 对，梁思成不是有一个名字又叫饮冰室老人嘛？ 嗯， 他那个饮冰斋就在他那个故居里面，所以。包括梁思成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他起起伏伏、哦、他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人物嘛。 是的， 包括他曾经写过的一些文章、 嗯、 然后包括他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理论、 嗯、 他的展览他的故居里面都有，这个故居是要收钱的、 哦、 然后这个梁思成的故居刚好就在意大利风情街附近 哦、 所以 黄金地段。 对，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去这个故居看一看，然后去那个意大利风情街逛一逛、 嗯、 它就又是一天的时间。 对，你下午可以下午去这个梁思成的故居， 对对对， 看完之后你就晚上华灯初上就可以去逛意大利风情区了。 对对对、 嗯、 就很潇洒吗？ 是的，那这是就是故居的一种游览的方式。 对， 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比较现代的像它的市中心这样的有没有？ 它比较现代的一个景点、 嗯、 现在非常有名非常火，是天津滨海新区的那个图书馆。 哦， 我觉得道姐可能在朋友圈看过、 嗯、 很多人都在发了，那个纯白色的建筑非常大，然后里面特别、 哦、 面积特别大，它那个建筑非常有名，它那个书都在那个就是墙壁上面，然后搭席地而坐的那个纯白图书馆、 哦、 很多人去打卡， 这个已经是成为一个网红的 打卡，对对对对对对， 打卡点了。 对，是现在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哦、对，现在就跟 Page One 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对、哦、嗯，然后那个现在的那个就是你去滨海新区的话，它那块附近因为当时滨海新区不是招商也引进了很多这种比较有这种国外这种风情的这些店嘛、 嗯、 所以你在那附近是明显能感觉到不同于这种传统接地气的这种风格，是完全时尚阳光青春的、哦、就你能买到很多那种很好的那种就是进口的商品、 嗯、 也能在这个图书馆就是喝一杯咖啡看一看书、 嗯、 然后拍一张照片，很出片，那个地方很出片， 纯白图书馆。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大家得去哈、啊、 对， 就在滨海新区。我觉得滨海新区因为一听这个名字肯定是新的开发区， 是是是， 所以就是那肯定是现代化的建筑，然后包括像什么咖啡馆啊西餐厅这些也都是应有尽有吧。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你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景点来逛的话、 嗯、 又可以浪费，也不能说浪费吧，又可以， 你又可以闲适的待一天。 对对对对，因为图书馆这个地方、 嗯、 它书有很多嘛，它那块藏书也很多、 哦、嗯嗯 嗯, 嗯，它是很具有它自己的风格特色的。 对，现在图书馆我觉得真是哈、啊，就是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好像全国各地都是开始打造这种网红型的图书馆， 是， 就是既可以让你读书，然后又可以让你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或者说拍拍照，我觉得这个是更多的像是一个体验空间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本身天津也有几所大学嘛，他、 嗯、 们的大学校园其实也是一个景点、嗯、你像 南开 天津大学，它这本身都是一个历史建筑，然后历史很悠久的、 哦、 你去校园里面逛一逛。 去南开逛过吗？ 我在那个路口逛过、 哦、 然后我没有进那个学校里面、 嗯、 因为时间当时来不及 哦、 但我有很多同学在南开读了研究生、 嗯、 看他们的照片还是能感觉到那种老学校不一样的风情的。